很牛的中学的话，那么可能对于他各方面的水平和能力的提升会更有帮助， 对于 他在国内 名校更近、 嗯、 或者能够帮助他进入到名校。 嗯， 所以其实在选校的时候、 嗯、 那如果是这样的家庭，你第一个就要先看课程体系，就你所希望的他课程体系是不是那种很像 IB、 嗯、 那就是全球都认可、 嗯、 那以后这个学生在澳洲读完高中之后，那你可以，因为本身澳洲和英国是一个体系、 嗯、 那不说别的，那你可能进入到澳洲最好的大学墨尔本大学、 嗯、 或者英国我们常说的牛剑、 嗯、 牛津剑桥就很容易。 嗯， 嗯，那另外一个呢，除了这个课程的体系，那你就要去看这个学校他所提供的这个学科以及他的活动是不是现在孩子本身已经有这个擅长的，然后去那边就是为了加强一下，再或者说有的家庭他是为了去补充提早适应一下，所以那就要看学科和活动去讲。因为包括像我来做这期节目之前，也跟我一个在澳洲的学生，我问了问他、 嗯、 因为我那学生马上就要读12年级了、 嗯、 我就跟他讲，我说那个这两年读的怎么样，因为我们俩一直有联系、 嗯、 然后他说哎，别提了老师，我下半年就要那个就是该准备那个升本科的事情了、 嗯、 对对对。然后他又说我自己给自己报了一堆的辅导班所以其实就是学科，因为他就跟我讲，他说会计、 嗯、 物理、商业这几门课、 嗯、 他说中国学生你再怎么学，他说像我这样的吧，因为我这个学生就在北京是一个很普通的学生、 嗯、 他说我就是这么一般的程度，他说我很难达到他们上课要求的那个高度，他说我、 嗯、 所以我只能自己去补课。 嗯， 所以就像这种中国学生，他你小的时候咱们接受的这种就是理念吧，不是说像外国孩子一样去接受到这种数学的影响，这种就是会计学科的影响，就商科学科的影响、 嗯、 或者说是物理，真的都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其实这两年中国学生反映出来，不光是澳洲吧，我觉得像我们自己做的加拿大呀、英国或者美国的中学生、 嗯、 都反射出一个问题，数学成绩大部分中国学生有可能不太好了、 嗯、 就不像家长以前想的、 嗯 啊、这孩子出国至少我们数学能很高的成绩、 嗯、 我们其他学科可能大部分都很强，一两门弱的再去国外去补。 其实您说到这儿，我自己也觉得是吗，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的数学啊或者什么的基础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真的现在已经不强了，就通过我们这两年的学生、 哦嗯、 客观的就我刚才说的这几个英语国家的学生的反馈、 嗯、 我真的是觉得中国学生的数学已经没有大家传统观念想的那么的强了，甚至很多学生需要去在国外补数学课。 嗯， 我这个学生他补的应该是数学、会计和商业，应该是一门、 嗯、 和物理这三门。 嗯， 嗯， 嗯，那是不是跟咱们比如说现在对于学生的这种减轻负担啊？ 其实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客观的问题， 嗯、 您说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因素，减轻负担，所以他的数学难度 嗯 没有涉及到那么高。 嗯， 再或者说，现行阶段呢，一些国际学校或者国际班的兴起，它对于数学课的这个难度实际上教的是简单的数学。 嗯， 因为实际上我学生在他们中学里面选的也是简单的数学、 嗯、 数学也是分级别的、 嗯、 简单的和难的、 嗯、 那我的学生选了简单的数学、 嗯、 就单说澳洲的这个学生、 嗯、 他还需要去补课呢、 嗯、 如果难的级别的数学恐怕他不是补课那么简单，真的可能就是成绩都不行了。 所以就是这个随着国际就是大环境的影响，你国际班和国际学校的这种整体的教学的安排对于中国学生的数学其实是 要求没有 那么影响的。因为我这个学生实际上他北京所在的学校是某外国语学校，就某区的外国语学校，他从小学就是在那个小学，就那个学校他有小学也有初中，是这样的。 所以也有老师建议说你在初中之前可能还是读咱们国内的一个公立的学校，反倒是对于这个基础知识扎实啊，会比较好。 对对对，嗯，我也这样认为，因为现在中国学生真的是读了国际学校，反映出来的问题、 嗯， 强项已经不再是强项。 嗯，但弱项就有点不好补。对对对，好，这个韩老师刚才把私立学校的这个选择方面的一些因素和我们要参考的方面，可能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去澳大利亚读中学到底有哪些优势，或者我们怎么去选择学校？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呢，韩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概况的介绍，算是给我们有意向考虑澳大利亚留学的家长呢，